呀，这没有奖金你什么事儿都不干是吧？ 不是，我就说这是见义勇为的事儿，应该 把水撂下，没奖金，喝水没奖金，他给人撞完以后吧，嘿，他还没跑。 你的意思跑是应该的是吧？ 不是不是，他开始没跑。 哎，我检举你啊，你这支持赵世哲，有奖金没有？ 要没跑啊，他还能有点良心。 他是，他开始没跑，他混迹在这个看热闹的人群里， 看热闹的人群 啊，看看这个老太太啊有没有什么事儿。要是事儿大呢，就跑了。结果他跑了。 哇，这一幕我好像在咱们社会现场里看到了。 是吗？都上新闻了。 哎，你看，这不是这场景吗？ 哦。 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哎。 哦。 你看看，我觉得这俩人看的动画片。哎，这人会说话不会啊？ 大妈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你没看着他倒地流血了吗？ 哗哗的。 人还在吗？ 哎呦，多气！人不在，谁流血呀？ 啊，在地上呢。 人还活着吗？ 多气呀、啊哦！你快看看，这还喘气儿呢。 啊、哦，活着就好，活着好。 赶紧的，咱们见义勇为吧，咱们报警吧。 没有奖金啊？ 要报警吗？没有，你就你看人家说的也是。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太没有社会公德了。 哦、 现在报警。 咱们还是先送医院吧。 先报警。 送医院？哎呀， 再报警。 先报警。你有经验吗？ 你撞的，我撞的。 哎，你撞的。 啊，不是我撞的，不是我撞的，不是我撞的。 赶紧的报警。 你快盯着我呀！你干嘛呀？ 那你赶紧报警帮忙。 看你好看。 啊、 快点儿。 有什么意图吗？ 不是，你也是，你报不得了吗？ 不是，我这不忙着呢吗？你快点，快点。 你忙什么呢？ 我这忙着收拾现场。 是，不，别，现场不能动。 不能动啊！ 啊， 哎呦，对了，我都动好几下了， 那完了。 你们别老冲着我说话，干嘛？ 你这么大声干嘛？你先来的，你给我们讲怎么回事？ 你怀疑我？我真的是不知道。 妈呀，这么大反应这么半天？ 我刚才急急忙忙的跑过来，我什么都没看见，怎么发生的？这过程是谁什么的？你别以为我都知道。 你不知道？你之前那么大声嚷嚷？ 我是跟你说，你有事你别老逼问我。 那我问谁呀？ 我是新来的。我认识你吗？ 你是新来的，还怎么你在这上班？ 看热闹这波里，我是新来的。 不可能，你在我前面来的。 你别那么看着我。 不是你这人也是，你老看人姑娘干嘛呀？你看老太太。 我看他这个风劲儿，他这说话不正常。哎呦，这说话好像就跟他似的。 啊， 不是他闹的，好像是。 你敢怎么？ 骂谁呢？ 哎，谁骂你了？ 你素质那么低呀、 啊！你素质那么低 啊！看好了，好了，好了。 哎，他指着我。 哎，咱 他指责我，仿佛这事儿跟不是我干的似的。 是。是， 哎，你嘴怎么了？ 真是， 哎，你觉得是不是这事他干的吧？ 你们这种人是敏感，这种社会的现象，我就应该抨击。 对啊，那你这不抨击，你光看我干嘛使？ 我谁看你啊？ 二位，老太太快不行了，别吵。 叫救护车！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叫救护车！ 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怎么了？怎么了？ 我先走吧，我先。 你看那大妈 啊， 让人撞了。 啊！谁撞的呀？ 我哪知道啊！我也不知道。 那你在这干嘛呢？ 我在这帮忙啊，见义勇为。哎，对，能不能发我一奖，给我一奖章， 哎、 给我们单位写表扬信，有奖金没奖金无所谓啊。 你先别说话呢。 哎， 刚才那女孩子呢？ 哎，还有人吗？ 有，您不让我说话。 啊，你说吧。 没让我说了 啊？ 有奖金无奖金无所谓。 不让你说正经的呢。 啊，不说这个。 刚才还有谁啊？ 刚才还有女的。他在我前面来的 啊 他还老看我他这看的意思好像是跟我是撞的似的，但是我在他后边来的，怎么可能撞人呢？您说是不是？哎，所以我说呢，我是见义勇为，然后呢，我在这儿呢，就是为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您看，您算不算我见义勇为？给我发一奖状。然后呢，回头跟我们单位通报一下，有没有奖金无所谓啊。 你把你身份证给我。 哎，干嘛？这就登记表扬是吧？ 给你通报去。 嘿，谢谢谢谢 啊。那个， 那我是不是就上那光荣榜了？ 刚才还有谁看那女的了？ 队长，咱们别这么问了，调监控吧。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这人吧？ 就是这人。 好。 哎呦，赶上他撞的。我说刚才我瞧他心里发毛呢，他还瞧我。同志，我这算检举，那我是不是就立功？然后 你怎么把这人给放了？你怎么把他给放了？ 不是我。 您俩一伙的吧？ 他不是我放的。 你胖，你没跑了。 他这事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胖没跑了？ 队长，他是第二个到达现场的， 对吧？同志，您看到了，我是第二个到达现场的，他是第一个，所以他是嫌疑犯的话呢，那我就是立功受奖。 那你肯定是， 您是不是可以？ 老太太撞完以后呢，然后给你打电话，让你过来救他。 哎，没有啊，您可以查通话记录啊。 队长，他破坏了现场，确实是他。 哦，那你要把他带过去吧。 哎，我是见义勇为，哎，我不要奖金了。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